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4月19号，星期四，农历的三月初四。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在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下，本市今天白天到夜间扩散条件还会有所转差，大气透明度会继续下降，空气中的污染物会进一步积累，大家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时，请大家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另外，今天早晨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只有1到3公里，而且今天的天气形势不利于能见度的改善，驾车出行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是多云有轻度霾，西部山区有阵雨，北转东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在今天夜间是多云渐晴，有轻雾，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5%。总的来看，今天的能见度比较差，驾车出行请大家注意控制车速，确保安全。预计明天夜间有降雨，今天的洗车迹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在今天我们依然为大家设置了互动问答环节，一起来听一听。 欣赏古典音乐之美。五月，意大利著名钢琴家和作曲家鲁多维科将带着他独特的极简音乐亮相北京，用宁静优美的旋律让您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今天城市文化范儿的访谈部分，我们就一起走进音乐的海洋。鲁多维科出生于意大利都灵，意大利音乐在欧洲音乐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您知道历史上还有哪位音乐家是出生于意大利吗？ A. 门德尔松， B. 肖邦， C. 帕格尼尼。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稍后的访谈环节呢，我们会和您就着这个马上就要进行的鲁多维科的音乐会啊，来给大家聊一聊鲁多维科和这个他的新古典音乐。那么鲁多维科是意大利出生的，您知道历史上还有哪个音乐家是出生于意大利吗？三个著名的音乐家的选项等着您来选， A 是门德尔松， B 是肖邦， C 是帕格尼尼。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鲁多维科古典音乐会的演出票2张，去现场来感受古典音乐之美吧。来，赶紧开动脑筋，和我们一起互动，答案会在稍后的访谈环节揭晓。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方面的资讯。2年后，故宫110万件藏品将转入地下，地面库房将变成展厅。近日，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故宫地下库房改造及通道工程启动仪式上表示，故宫地下库房改造及通道工程将在2020年竣工并投入使用，到时候会让更多的馆藏文物进入地下库房保存。据初步计算，可以保管110万件藏品。与此同时，故宫会逐步对地上库房进行调整，将故宫目前展出藏品2万多件的状况提升到2年后的8万件左右，让市民们欣赏到故宫更多的珍贵文物。昨 天第15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主要成果在北京公布，调查数据显示，只有10%以上的国民全年纸质图书阅读量超过了10本。从阅读时长来看，同样只有10%以上的国民每天平均读书1小时以上。在全体国民中，18到29周岁群体日均读书时间最长，而年龄越大的群体，读书的日均时长反而是整体更少。那这就来为您介绍一本新书，脱贫扶贫这些词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当有一家企业投入上100亿元去扶贫，这钱是怎么花的，效果怎么样，其中又有什么故事？昨天上午，由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撰写的《时代大决战：贵州毕节精准扶贫纪实》新书发布会在京举办，让我们到书中去寻找答案，来听听本台记者刘聪来发的报道。 我跟专门采访了一个，房子盖好了，为什么不愿意去？他就说，你们说盖好了房子了，完了过几年这个媳妇得来了，怎么现在房子盖好了，什么媳妇都没有来？他用了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然后一般人给你钱就完了，哎，扶贫，他把这些事情都考虑到了。 正如《时代大决战》一书的作者何建明所说，书中细致描写了一家民营企业对贵州毕节精准扶贫过程中的鲜活人物和故事。让他不惜笔墨的不仅是上100亿元的投入，更是搬进新房老人的笑容，以及这次扶贫模式的效率和效果。何建明说， 这一次这个扶贫经验当中一个非常独特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普通的人能活着什么？我给了你钱，我还得去帮你去，所以又有钱又有工作到家，主要是还有情怀，这三块做好是不太容易的。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文学评论家白夜说，这本书的文学性和纪实性都让他印象深刻。 整体上看，文学跟时代的关系不是那么特别紧密。那么报告文学呢，这里是承担了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说它根据现实的发展，大家可以从里头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扶贫事件本身，更多人看的话都会从自己角度上有所收益。 好的，让我们来继续关注文化方面的资讯。比利时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将于2018年5月10号到13号在北京稻香湖景酒店举行。比赛已经走过了24年，素有九届奥斯卡之称，这是这一赛事第一次走出欧洲，迎来亚洲首秀。届时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380多位评委将完成对9200多款葡萄酒的盲品评分。中国第一次进入了赛事的前五大参赛样品国，参赛酒款同比增长了 90.5%， 达到了489款。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的葡萄种植国，第五大的葡萄酒消费国，覆盖了全球4000万的葡萄酒消费者。最后再为您推荐两则展览，梦幻成真纪念何海霞诞辰110周年精品展正在嘉德艺术中心展出。何海霞1934年拜张大千为师，曾与齐白石、张大千举办四人作品联展，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陕西省国画院副院长。这次展览共展出110多件作品，主要为何海霞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代表作，题材包括山水、花鸟、人物、书法，试图呈现他的诗造化、诗己心阶段的艺术风格。范可雅宝典藏珍品回顾展将于4月21号在今日美术馆亮相，喜欢珠宝的人不要错过。这次展览带来了近400件由范可雅宝创作的典藏珍品，观众可以感受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优雅与艺术的邂逅，其中更隐藏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展品按照年代顺序陈列，精心甄选的高级珠宝以及时装配饰是范可雅宝风格演化历程的最佳见证。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今后本市中小学生有望在学校使用一款游戏式软件来学习编程。网易昨天宣布，一款叫做《极客战记》的青少年编程教育产品获得了美国在中国公立学校和在线个人用户市场的独家代理权。《极客战记》零基础学习门槛，游戏化的教学手法深受全球500万用户的喜爱。据介绍，这款软件可以学习到斯坦福 60% 的编程课程。 再来关注国外方面，美国研究人员近期进行了一项小鼠实验，发现通过化疗与人造抗体联用，可以靶向杀死小鼠体内的前列腺肿瘤，并且不伤害健康组织，未来有望用于治疗人类癌症。另外，研究人员还开发出了能够解除联用药毒性的解毒剂，可以避免正常细胞被杀死的意外情况，使用联用药会更加安全可靠。接下来，研究人员计划进行更多的动物实验，并尝试将这种疗法用于治疗其他癌症。瑞典查莫斯理工学院研究人员发现，石墨烯可能会成为细菌的致命武器，杀死细菌，防止植入手术中发生细菌感染。关节置换术、种植牙等植入手术近年来是不断增加，但这类治疗通常有细菌感染风险，严重时会发生植入物与骨骼无法连接而不得不取出。研究人员发现，在植入物表面附上一层石墨烯的钉，能形成保护层，令细菌难以附着，而且能够杀死细菌，而且石墨烯也不会影响骨结和过程，植入物与骨组织会直接接触，反而有益于骨细胞。最近，新西兰研究人员发现，生食蔬菜水果可能有助于预防抑郁，提升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研究人员分析了400多名18岁到25岁年轻人的饮食习惯，对比生、烹饪或加工蔬果的摄入量，并评估他们的心理状况。结果发现，摄入生蔬果较多的研究对象出现抑郁等心理的疾病症状较少。他们列出与心理健康关系最密切的十大生蔬果，分别是胡萝卜、香蕉、菠菜等绿叶蔬菜、西柚、柑橘、浆果、黄瓜和猕猴桃等。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正好清明连谷雨，一杯香茗做期间。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明天11:30将迎来谷雨节气。这个时节是柳絮飞落、牡丹吐蕊、樱桃红熟，正是万物生长的最佳时节。满城花开正是颐养身心的好时候。专家提示说，这个时候可以多吃健脾胃祛湿的食物，适当温补，及时增减衣物，以免上火。另外提醒大家，这个双休日气温会有大跌，周六有一次降水过程，并伴有大幅度降温，到时候空气质量好转，周日天空由阴转晴，但温度相对前期仍然较低，会让市民朋友再次品尝到春寒的滋味，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双休日湿度较大，气温较低，计划出行的朋友也请提前做好准备，及时的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北京市工商局昨天通报，市场上销售的爱玛等40款电动自行车不合格，已经被要求下架。不合格的40批次电动车中，有39款存在最高车速超标的问题，也就是说最高车速大于每小时20公里。32批次整车质量方面存在问题，34款车的脚踏行驶能力不合格。这三项指标都不合格的产品涉及爱玛、宝岛、雪豹、捷踏，请消费者们注意谨慎购买。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好看的演出，由英国 TNT 剧院带来的戏剧《凯撒大帝》今晚登场龙福剧场。凯撒大帝也叫裘利斯凯撒，是由莎士比亚基于古罗马史创作，剧情围绕古罗马两个政治党派之间的斗争展开，借古喻今，探讨了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代专制集权、贵族民主和群众情绪三者之间错综矛盾的关系。剧中有历史、有政治、有辩论术、有文采风流，可以说是莎翁历史剧的巅峰制作。由牟森导演的话剧《一句顶一万句》明天将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与观众们见面。《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200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曾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被称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戏剧版的《一句顶一万句》由牟森亲笔改编并指导，以曹青娥的多舛命途为主线，讲述了三代中原人自我救赎的历程，力图呈现中国百姓精神生活的图景。 再推荐一则适合小朋友们去看的戏，首部小动物童话剧《小动物嘉年华之梦幻世界》明天也会在中国木偶剧院大剧场亮相。剧中丽莎因父母疏于陪伴而感到孤单沮丧，在她的睡梦中毛绒玩具都有了生命，变成了真正的小动物陪伴在丽莎的身边。这部儿童舞台剧集结了小狗、小熊、猫、鸟等50多只萌宠，在不伤害小动物天性的前提下完成剧情，而滑稽小丑与舞美灯光也会给孩子们带来惊喜。我们已经为大家查询过了，以上演出的门票在各大售票网站、网络售票网站都还有余票，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上网购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是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欣赏古典音乐之美，意大利作曲家鲁多维科曾为法国票房冠军电影《触不可及》献上最美的乐曲，它是意大利古典音乐新的风向标，有创新也有传承。他出生于意大利都灵，意大利音乐在欧洲音乐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那您知道历史上还有哪位音乐家是出生于意大利吗？ A. 门德尔松， B. 肖邦， C. 帕格尼尼。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啊，问的是哪一位音乐家是出生于意大利呢？ A 是门德尔松， B 是肖邦， C 是帕格尼尼。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鲁多维科古典音乐会的演出票2张。让我们赶紧动动脑筋去现场来感受古典音乐的美吧。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昂。这段旋律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耳熟，这是法国电影《触不可及》的电影原声。而创作出这么优美动听旋律的人，正是意大利的著名的钢琴家和作曲家鲁多维科·艾奥迪。五月份，他即将为大家带来一场古典音乐的盛会。有的人欣赏他音乐中的宁静致远，也有人觉得他是古典的非典型音乐家。如何欣赏他的音乐内涵，如何欣赏古典音乐，今天城市文化范儿就和您来一起聊一聊。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新古典音乐独立音乐人，国家大剧院音乐创作一等奖得主肖莹，以及新古典钢琴家鲁多维科·艾奥迪2018巡演项目引进人罗静心。欢迎二位。 大家好。 大家好。 其实这首曲子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都听过的哈，但是我也经常听过对于一些歌手和音乐家的一个定义，说啊，他们是歌红人不红哈。鲁多维科被大家一直是被熟悉他的这个曲迷们、音乐迷们称之为鲁叔，但是呢，在这个圈子之外，有的时候呢，可能还是鲁叔也是受了点这种歌红人不红的委屈哈。听说他为很多知名的电影都配过乐，是这样吗？ 嗯， 确实是的。 嗯。那具体有哪些配乐，有没有什么比较重点的成就呢？这个罗老师来说一下。 嗯，好的，就是一个就是大家最熟悉的肯定就是那个电影《触不可及》，就刚才听的那首歌。然后呢，他其实之前有一个奥斯卡的得奖电影《黑天鹅》，也是他做的配乐，以及去年的一部日本的电影叫《第三度嫌疑人》，也是他做的配乐，是当时四肢愈合点名钦点让鲁多维科去做这个配乐的，所以他其实在业内就是非常的广泛受到认可。 嗯， 应该说是在事业上还是很有成就的。 对 啊，那我们很多人都听过这些曲子啊，对于这个人可能还是不是很熟悉啊。除了他事业的成就以外，那萧莹是不是对他比较熟悉呢？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位大师。据说他是也是出身于名门贵族，是这样的吗？ 我对这个作曲家是好多年以前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我知道的。然后，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认识他的音乐也只是触不可及这个电影，其他的电影都偏比较文艺一些。然后他一直在我印象当中，就是这一类的作曲家，虽然他是意大利人，他是欧洲人，但是他的音乐，我觉得并没有那么的意大利风情。我们想象中好像意大利应该是特别浪漫，威尼斯船歌啊，或者是吉他手啊，或者是很优美的歌剧啊选段什么，但他完全不是。他的音乐很简单，很清凉，是那种。 对，根据一些这个粉丝提供的资料啊，可以看到他还是很早就有了自己的作品啊，在97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是出版了他的这个电子竖琴作品哈，之后的几年呢，也是一直有作品出现。之前呢也是一直在从事古典音乐和电影的配乐，而且呢据说啊这个曲风也是深受这个巴哈、莫扎特、肖邦等等这样的大家的这样的熏陶哈。那如果说用一两个词语去形容鲁多维克创作的夜曲，你们都会用什么词汇呢？静心先来。 我的话一个就是简单。 我的词想，那我再说一个， 再想一个 ， 还有一个孤独。 哦，孤独是怎么听出来孤独的感觉的呢？有感同身受吗？ 会的，因为他的曲子的话呢，他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一个氛围感跟那个画面感，你一听的话，你会马上就沉浸在就是他个人的世界里面。然后你也是就感觉哎，整个世界里面就只有一个人，然后自己去思考，然后自己去感受这个世界，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就是孤独感油然而生。 好， 纯粹他的音乐确实是这样子，就是罗老师你能感受到一个人的时候，就他的音乐能让你感受到一个人，就是他的音乐的魅力。 对对， 所以说萧莹给出的词是纯粹， 非常纯粹。 那这一次音乐会鲁叔会给我们带来哪些音乐呢？或者说这次音乐会最大的亮点有没有什么头牌曲目，或者说头牌的这个值得听众们一去的这样的亮点呢？ 好的，首先的话呢，他会演奏就是观众非常熟悉的触不可及里面的那个名曲，然后呢他也会带来他最近这两年的一个新专辑叫做 Elements 里面的那个曲子，这元素，然后就当然也包括他的那个北极挽歌这首歌，然后里面最大的亮点就是呢，你在 CD 里面是听不到他的一个现场的改编。特别是北极挽歌这首歌在现场他会做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改编， CD 上是没有的，听不到的。 那也就是说这是只能是在这个演唱会中听到了， 对， 是 的。 那也 是他为特意为了这个巡演而做的一个重新的编曲。 那在这个音乐会上我们的布置方面有没有什么值得让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值得去一看的地方呢？ 有的，因为呢他不是那么纯粹的古典音乐家。然后呢在整个舞台的首先他是带乐队，他不是说就一个人一台钢琴这样演出，他会带一个有弦乐的乐队，有那个合成器的实验音乐家，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一个新古典这样的一个组合。并且的话呢现场也会就是会加那个一些视频的元素，然后会营造出那种非常强烈的氛围感。 确实是很值得人期待了哈。 对， 包括这边在一些这个媒体和杂志上都评论说这是一个打破界限的音乐家哈，看似简单的旋律却有深深的感染力，让人感到兴奋啊，并为他的艺术化处理的钢琴作品而着迷，这都是很具有权威性的媒体啊给出的评价哈。那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这个鲁多维克的音乐哈，英国音乐杂志也这么说过，说他的音乐是温婉的忧伤，虚无缥缈的美哈，在为爱人、为孤独、为生命、为生活雕琢不同的声音。

在古典音乐时期有三位代表人物，分别是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这三位音乐家虽然出生在不同的国家，但是却都和一个城市有着不解之缘。您知道是哪里吗？ A. 都灵， B. 维也纳， C. 波恩。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第一道题的答案已经揭晓了，就是帕格尼尼是出生在意大利的哈。那我们有不少听众朋友，幸运的听众朋友都答对了。我们还是有请嘉宾来选出一个幸运数字，按照大家发送答案的顺序来选出一个幸运的数字来进行一个揭晓。那肖莹先来吧，来选择一个几号呢？ 幸运数字就是31。 31号啊，我们有请我们的编辑来看一下31号是哪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啊。为什么选31呢？ 不知道，特别随性。 突然在脑海中蹦出了这个数字。 特别即兴。 好的，那我们也关注一下第二道题啊。第二道题是说，在古典音乐时期啊，有三位代表人物，分别是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这三位音乐家呀，虽然是出生在不同的国家哈，但是都有和一个城市有着不解之缘，是哪个城市呢？ A 是都灵， B 是维也纳， C 是波恩。啊，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鲁多维科古典音乐会的演出票2张，一起到现场去感受古典音乐之美吧。让我们赶紧开动脑筋和我们一起互动。今天的第一道题答对的朋友啊，也已经是给出了。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心宽体胖啊，这位我们熟悉的老朋友来答对了这道题啊，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的编辑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好的，听众朋友们，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在这个略显沉重的这个音乐声中啊，感觉是有那么一丝的忧愁和哀怨啊。我们继续来聊鲁多维科的这个音乐。鲁多维科的古典音乐会在五月即将亮相北京。好，古典音乐到底该去如何欣赏？鲁多维科的音乐里还有哪些故事？我们继续和今天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新古典音乐独立音乐人、国家大剧院音乐创作一等奖得主肖莹，和新古典钢琴家鲁多维科艾奥迪2018训练项目的引进人罗静心来一起聊他的这个音乐世界哈。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也是正在听到的这个乐曲，名字翻译过来叫北极挽歌。所以说刚才这个前面的这个几个小节也是听起来非常的哀伤的感觉哈。听说这是一次轰动世界的演奏，是鲁多维科艾奥迪在挪威的这个斯瓦尔巴特群岛上这个海面上，用300多根的这个三角形的木头搭建成了一个人造冰山，在上面来进行这个演奏北极挽歌。是很多人也是通过这件事来了解了他的音乐哈。我们都说他的音乐类型是属于古典音乐，但是在介绍他的时候都会在古典前面加个新字。新古典音乐，他的这个音乐新在哪里？为什么加了这个新字呢？ 先说说他那个岛上弹琴那件事儿，也是我的梦想。或者我去撒哈拉弹个琴，我也行。这个新古典跟古典之间的区别啊，其实我觉得在亚洲比较模糊。就是亚洲人对这个古典乐的流派还不是特别清晰，因为毕竟是欧美传过来的东西嘛，欧洲传过来的。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 Ludovic， 其实他新的东西更是在他的概念里面，他的创作思维概念，就是他并没有把传统的作曲的方式用在现在的古典音乐里面，而是把现在的思维方式去创作过去的音乐，这才是新古典。就 等于说是两种不同的创作思维过程。 嗯， 所以这是当然这是一个搞创作人可能会比较明白，但在听的时候一些不是做音乐领域里面的人听的时候，他觉得好像很好听，但是又不是像古典音乐家那样子感觉需要很多的知识量才能去听的音乐。嗯，所以他们会把这东西直接简单称为新古典。 哦， 而且在很多电影配乐里面现在都特别特别的广泛用的。 嗯，关于刚才就是我们没说完意犹未尽的这个北极挽歌的这次现场演奏哈，二位是有没有看过？应该是没有到现场去听哈。 有钱就能去。 有到现场去听过吗？ 对，我是在现场听过的。 哦， 因为其实今年是鲁多维克这次巡演第二次来到中国。 嗯， 其实邀请他来中国是非常非常的难，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了他的日程。嗯，因为他是世界的那个环保大使，又是意大利的文化大使，然后又是有名的作曲家，他的日程排得满满的。 嗯， 然后他在全世界里面是非常有名，可能在中国大家对他不熟悉。所以呢他来这边之前其实挺多顾虑的，他也会担心诶，在这边就是歌迷会不会对我就是没那么的受欢迎。 嗯， 他会有这个担心。 对，是之前是这是第一次来中国是吧？ 去年是应该是13年是第一次，但是那一次的话呢，他是个人独奏的身份过来的。那时候只在北京演了一场。但是不是带着他的专辑，然后去年是带着他的新专辑以及全新的这个乐队的配置做全世界范围的巡演。然后今年的话呢会再一次来到中国，就是跟到更多的城市去跟歌迷见面。 那您在这个现场听这个北极挽歌有怎样的感觉呢？ 他现场的话呢，其实那个他，因为他营造了那种非常强烈的氛围感，他会听起来会比那个就是在 CD 里面听起来更加的悲壮。 嗯， 并且的话，因为他在现场改编，有一个刚才我卖了一个小小关子没有说，他加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乐器，猜不出来是什么乐器。嗯，不是常规的乐器。两位有兴趣猜一下吗？ 是电子乐器吗？ 不是电子乐器。 那会是什么非常规的乐器呢？ 非常规的，他在舞台上放了一个水缸。 哦， 然后呢？ 是敲击乐器吗？这个乐器？ 对，它属于敲击乐器。 啊， 放了一个水缸，然后的话呢，还有那个锯片，那个锯刀的那个锯片。 啊， 然后他直接放到水里面去敲，然后的话呢，营造那种海洋世界里面那种轰鸣。啊，然后在整个剧院里面的话，你是会被这种氛围是整个人包围起来。 明白，明白。 就是你就感觉自己是真的在海洋里面一样。 让我想到有一个作曲家，他也是去冰岛，然后那个他是把他那个录音机直接伸到那个冰的那个水，把冰破一洞，然后放到水里面。 哦， 他最后他听见的声音就可能是刚才罗老师你说的，是像在一个水缸里面有能听见非常朦胧的鸣叫声，或者是石头撞击的冰石撞击的声音，就很模糊。他们认为那就是冰岛的声音。 哦，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他想表现在舞台上表现出那个， 这就是北极这个北冰洋的声音。 对， 有这样的。嗯，确实是很有想法哈。不知道这一次演出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乐器设置呢？ 今也会有，其实也会有。 嗯， 所以说这个现场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只有现场能看到这样的一个设置。 对，这一点我要补充罗老师一句，就是新古典音乐家在现场的音乐永远会比 CD 要好听要好看。 嗯， 因为他们的想象力特别特别丰富。 对 对，这也是源于一个新字哈。 对，这对对对对。 那很多人都说应该是古典音乐，大家都知道这个音乐类别了哈。这个无论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这个名字，应该是大家都经常出现在生活当中哈。比如说，这个网友兰陵焕说，我就特别喜欢轻音乐哈。有的时候我也会跟人说，我喜欢古典音乐，是不是那种很悠扬舒缓的音乐都算作古典音乐呢？是这样吗？ 你认为呢，罗老师？ 我认为这里面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那个区别的。 嗯， 就是从学术上说也有区别。那如果从纯听众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也会有区别。古典音乐的话呢，比较偏向那种严肃的音乐，它就使用比较传统的西方乐器那种。那像这种新古典音乐， 包括像鲁多维科，他其实也有个名字叫新世纪音乐家。那他使用的话呢，他就会让就是用电子跟这种西洋乐器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新型的这种演奏的方式，所以的话呢会出来更加多的不同的变化，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一些音乐。 嗯，那肖英觉得这个解读怎么样呢？ 那新音乐是吧？ 嗯， 因为我觉得中国从最开始起电子音乐开始传到中国的时候，大部分除了北上广一线城市或者现在反正之外的城市，他们接触到第一个轻音乐其实都是班德瑞或者是那个神秘花园。 是的， 那个音乐就是做 SPA 用的音乐。 是的， 大家会认为那是轻音乐， 放松神经， 对，特别放松 relax 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会从根本这个词汇上去想，就是轻音乐，它就是刚才罗老师说，它叫 New Age，New Age 就是20世纪开始有电子乐器介入之后，它可以做这样的音乐。 嗯， 但新古典它其实它不一定强调是电子乐器。 哦， 新古典可能就可以像 Ludovic 这样作曲家只弹一个钢琴，或者是只有弦乐，但是他们演奏方式还是像我刚刚第一个部分我说的，就是他是用现代的创作思维，现代音乐的思维去创作古典音乐。 嗯， 就是这两者最大的区别。 嗯，刚才这个两位也说过，古典音乐其实是显得更加的严肃一些啊，严苛一些。 对， 之前呢，因为也是古典音乐的形式主要是来源于教堂音乐哈，而且呢在不同的时期都是有着不同的演奏的这个方式，或者说定式和旋律哈。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吗？我们都听过很多的这个听起来非常上古的这个高深的名字，比如说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这些是有什么不同吗？古典音乐在历史上的演变，每一个时期， 这真的是一个大学问 哦， 这确实很长。这 可以简单的来讲一讲，用关键词的形式。 整个的这个古典音乐体系，它确实是从巴赫那个宗教而来的。 嗯， 那它所有刚才就是主持人你刚刚说那几个词儿，它其实更多的奠基是在建筑这个领域上。 嗯， 我们说的巴洛克，对，巴洛克中间还落了一个洛可可。 嗯， 还有其实离我们最近的就是叫装饰主义。装饰主义其实也是建筑词汇而传到其他的领域上的。我们现在听的很多音乐，其实新古典其实也算是装饰主义里面的一部分。嗯，因为它首先它得好听，它得接触，就特别的适合大众去听。其他我想问罗老师，就是你觉得古典音乐对你来说听得困不困难？比如说听巴赫跟听瓦格纳，你会觉得很困难吗？ 还是会比较困难，就是我是从就是并不是专业古典的角度去听的话，我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听那种就是刚才说那种类似轻音乐， 就会觉得去挑选好听的古典音乐去听。 对对对，比较那些晦涩难懂，你还需要一定的一些知识量去作为基础才能听得懂的那些，可能会相对来说有点就门槛稍微有点高。 对对对，我明白这意思。那个触不可及，这个电影里面有个桥段，就是这个主人公跟那个黑人两个人一起去那个音乐厅去看一个歌剧。 哦， 那个黑人实在听不下去了，然后这个时候突然那个他们看的歌剧是瓦格纳还是什么，突然一棵树，对，一棵绿树，但那个绿树其实是一个人装出来的。然后那黑人在台下一直在笑，说这不就是一个傻子吗，有什么可看的。然后他问那个主人公，那个主人公他问主人公还有多长时间，这主人公说还有4个小时，这场歌剧要听4个小时。那个黑人真的听不下去，赶紧戴上耳机去听他的 disco 去了。这真的，我明白这一点，就是在古典音乐想去好好听它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很多的历史知识的。 是的，其实古典音乐本身就是一部有声的历史。 对，他如果说就像我们说读历史是好的，但是有多少在这个现代化的社会当中啊，节奏这么快，有多少能沉下心来真的把整个的资治通鉴二十五史全部通读一遍，真的也很难，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现代在编在创作的一些书籍哈，历史书籍，比如说之前的什么明朝那些事儿啊，细说三国等等这样的书，诶，可能人们看的有意思一些哈， 但是也得现在这样的书也得写得好玩好看。就好像其实我们还是说到这个古典音乐跟新古典，新古典就是真的可以把人从一个非常浅的简单的一个聆听方式去让你进入到古典音乐的世界里面。 嗯， 其实古典音乐并非那么难，但是我们可以先从好听的古典音乐开始听。 嗯嗯，我们也不妨去听一下刚才我们说过的这几个时期，比如说说到这个一些古典的音乐家，莫扎特肯定是一个最著名的哈。我们这里编辑也精心准备了这个莫扎特的一个钢琴奏鸣曲啊，我们来听一段。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很常见的一段乐曲了哈，有很多人的手机铃声可能都用的是这个哈，同时呢，也是我们在提醒大家，我们的这个互动问答还在进行当中啊，就是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这三位音乐家啊，出生在不同的国家，却和同一个城市有着不解之缘，您知道是哪个城市吗 ？A 是都灵 ，B 是维也纳 ，C 是波恩啊，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鲁多维科古典音乐会的演出票两张，我们会在现场啊选出答对的这个幸运听众的这个编号，确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会给大家在一些活动在一些展览当中啊会给大家搞一个眼见为实哈，也比如说我们做一些文物展览的节目会给大家说回复几号几号就可以这个来看到这个文物的图片，我们会给大家准备现在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这个古典的音乐哈，古典的曲子，这次我们来耳听为实。我们继续来聊这个鲁多维科的音乐。听了这么多音乐呢，可能都是一些大家的，比如说我们一说这些名字啊，就是说大家都耳熟能详，但其实并不是很明白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人。比如说莫扎特、海顿、贝多芬、巴赫，我们这些名字都是如雷贯耳的啊，但是只能说外行就是听听热闹哈，就像刚才这个静心说的，说有时候听起来还是蛮困难的哈，但是有的内行说过，说他从这个一个人的这个音乐当中啊，不同的演奏和创作风格当中，能听出一个人的性格，这是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有这样的事情吗？ 嗯，这点我非常同意 哦， 对对对，因为我就是创作的这个环境里长大的嘛， 嗯 嗯，每一个人在创作的时候跟作家是一样的，写书的人写第一本小说写第二本小说，他们其实都是在把自己写进去， 嗯 从文字的排列，从音乐的那个和声上的布局，好像刚才罗老师你说听他那个 Ludovico 那个曲子，你会觉得非常孤独。这个钢琴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孤独的乐器，因为它已经是88个键了。它一个钢琴它可以把所有乐器的音域都可以包含在内，所以它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所有就是乐团才可以共同完成的音乐。它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它他在创作的时候，他要如果是特别开心，他可以通过非常非常多的键，啊，无数的音符可以组成他的开心跟娱乐，他也可以通过非常少、非常简约、非常极简派的几个音符、几个和声，直接就可以衬托他当时心境的那个想表达的情感。 嗯， 所以在这个听音乐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不需要听他是哪个人，甚至有时候可以感觉到他是哪个国家出来的，或者是哪个比如说欧洲、美国、南美、日本、中国这五个地方的音乐，我相信很多人听到的时候一听就能听得明白。 是 那有没有一些比较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音乐家，他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个人特点，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代表性的故事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在，我在小学课本的时候就学到哈，就贝多芬有一个故事，那个课本的文章的名字就叫月光曲。 哦哦哦， 说是贝多芬听到有人在弹他的曲子就即兴来了一段。 哇天哪，野史哪个学校 有这样的演绎形象，有这样的演绎啊。 我也看过说其实他是被他爸打了。他特别惨，他想离开那个家，在自己的那个家的阳台上望着月光，然后并没有写出来，他是好像哼，他因为觉得说离那钢琴太远，还得跑到楼下去弹琴，他不想跟他爸再见面了，他就在楼上哼，就哼出那个哼。我的小学是这么告诉我的。 确实都有着不同的故事啊。 对，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钢琴这个乐器哈，那这一次因为鲁德维科对于钢琴的使用也是出神入化的，非常娴熟的，那这次除了钢琴以外还有怎样的乐器进行配合呢？我们目前唯一知道的可能还有水钢哈。 对， 那还有在这次演出上还有哪些乐器，或者说可不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数字，是最多的时候会有多少种乐器出现呢？ 哇，我觉得他台上的乐器 陷入了这个回忆当中， 陷入那个 他可能会有 十几种，起码有 十几种。 对，对，因为光敲击乐那放了一个大桌子，都是敲击乐，对，然后他还带了一个实验音乐家，然后呢，对，他会现场，然后在各种的那个做那个合成， 这才是最好看的，应该 对，出来的音色会非常的丰富， 对，也就是说他有自己的乐团。 对， 是到时候是可以说很多时候是乐团一起来演奏。 对对对， 那还是跟上一次来中国的这个独奏应该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对，有非常大的区别。 那我们也刚才聊了一些古典音乐哈，古典音乐很多人可能说是风雅的啊，但是鲁多维科的古典音乐人们也称之为是非典型的，非典型性的。那么他是也是被描述为最低纲领主义者，都是很多的这个名牌名号哈，也是追求着极简主义的风格，被称为极简音乐。那么极简音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音乐会上还能欣赏到哪些震撼心灵的乐章呢？稍后我们来继续聊啊，在这一时段的最后，我们还是赶紧来再听一听他的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北极挽歌这么著名的音乐。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南区科技园区发展部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捷，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 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4月19号星期四，农历的3月初四。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在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下，本市今天白天到夜间扩散条件还会有所转差，大气透明度继续下降，空气中的污染物进一步积累，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时，请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而且今天的这个天气形势不利于能见度的改善，驾车出行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在今天白天是多云有轻度霾，西部山区有阵雨，北转东风2级转4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在夜间是多云渐晴有轻雾，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5%。预计明天夜间就会有降雨，所以说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8点32分，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高速公路交通压力较大的路段有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定四桥到新庄桥、西三旗桥到上京桥以及京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进京方向、京城高速京城收费站吉旺桥以及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尾沟路段到五元桥进京方向、机场二高速平房东桥到平房桥进京方向、京沪高速18里店桥到分钟四桥、京开高速的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收费站到郭庄子桥都是进京方向。以上路段是车多，行驶缓慢。 欣赏古典音乐之美。海顿、莫扎特、贝多芬是音乐史上光辉而不可磨灭的名字，他们是古典音乐时期的代表人物，也被誉为维也纳古典派三大巨匠。他们的生活与创作主要都在维也纳，因此又被称为维也纳古典乐派或者是维也纳古典主义音乐。此外，他们三人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海顿是莫扎特的老师，也是莫扎特在所有的音乐家中唯一的真诚朋友。当时莫扎特在维也纳发展的时候结识了海顿，虽然比海顿小24岁， 但是海顿却极为肯定莫扎特的才华，甚至在写交响曲的时候也表明他从莫扎特那里学习了不少东西。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是 B， 维也纳。再来看看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古典音乐也有非常多的题材，比如协奏曲、交响曲等等，其中有一种音乐题材是青年男子在情人窗下所唱的歌曲发展而来的，您知道这是什么吗？ A 狂想曲， B 小夜曲， C 浪漫曲。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互动问答的第二道题谜底也揭晓了，就是和这三位啊音乐家的这个共同有着关联的城市就是维也纳啊，这个城市也是非常的有名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答对了。那我们就有请静心这一次来选择一个幸运听众的数字吧，选择多少呢？ 选63。 嗯，63，好，一个很有意思的数字，为什么？ 因为鲁多维科今年63岁了。 哦，那确实是很有纪念价值了，这个数字。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也有请我们的编辑来看一下第63位的这个幸运听众到底是谁呢？而且来看一下第三道题啊，这个古典音乐有很多的题材，比如说协奏曲、交响曲等等。那有一种音乐的题材是，之前是由青年男子在情人窗下所唱的歌曲，后来发展成了这样的音乐题材。您知道是什么音乐吗 ？A 是狂想曲 ，B 是小夜曲 ，C 是浪漫曲。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有机会获得鲁多维克古典音乐会的演出票2张，来一起去感受现场，去感受古典音乐的美吧。来，赶紧开动脑筋，一起来进行互动问答。我们也是稍事等待，一会儿我们会揭晓第二道题答对的第63位的这个微信网友到底是谁。那我们来首先听一听啊，我们更多的鲁多维克的作品。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曲子呢，它的英文名字叫 The Earth， 就是翻译过来就是地球的意思。这应该是能看出来鲁多维科对于我们地球的一个自身的这个定义和关注哈。先来说一下刚才第二道题答对的微信网友的名字叫秦瑟瑟，恭喜您，我们的编辑会稍后和您取得联系。我们刚才也说了，这是金色色是我们的第63位这个答对的朋友。选择这个数字是因为鲁多维克已经是一个63岁，其实算是一个老者了哈。那在您对他的了解当中，有什么故事让您觉得特别的感动吗？在这样的63年的这个生涯当中。 嗯，好，就是刚才夏老师说到，就是他在北冰洋弹奏的，在那个冰面上弹奏钢琴那段视频， 嗯， 就是呢，大家看到那个就是视频，大家都深深的为之感动，就觉得实在太震撼了。那我这边的话呢，有幸是看到这个视频背后的一些花絮的画面， 嗯， 其实那个就是我会觉得是更加的感动。他当时拍摄的时候已经是60岁了，其实，然后呢，虽然是夏天的北冰洋，但是还是天气还是非常非常冷的，零下二三十度这样子。然后呢，当时那天的风浪其实很大，虽然我们在就是画面上看到是非常的平静，他也非常淡定的在弹他的钢琴，但实际上在花絮里面的话呢，他那个浪是非常大的，就是他的那个船啊，还有那个平台，那个浮台也是一直在就是很难稳定下来。就是呢，他就是一个老人家，起码就是上上下下从破冰泉下到那个平台上起码5-6次，就是非常就是 颠簸的一个就是一个拍摄的过程。 嗯， 并且呢在视频里面就是在背后会有那个冰山坠落的那个画面，然后溅起水花，大家也觉得非常震撼。但是那个的话是真的是发生的，不是说后期做上去的， 不是这个动画制作哈。 对对，并不是后期动画，是真的。因为在花絮里面的话呢，当时也是拍下了这个画面。然后的话呢，因为当时他第一次坠落时候溅起的水花实在太大了，他全员要撤退。 嗯， 他只能撤退，就没办法拍。然后后来的话呢，只能是等这一波过去了，然后只能再下去再重新拍。 嗯， 哇、哦，那确实还是很危险的。 对对、 啊，拍了不止一天吗？ 不止一天，拍了应该是有两三天的。 嗯，也是呼吁我们对于北极的这个气候变暖当中，北极的这个冰川融化的一个关注哈。 对对对。 确实我们能听出来它在很多的这个音乐当中都饱含了对于生命，对于生活，对于我们生存环境的这个思考啊，无论是北极挽歌还是这个 The Earth。那很多人评价鲁多维科说他虽然是意大利人啊，但是呢他的音乐风格是北欧音乐风格。这是不同的一个从地域上划分的流派吗？北欧音乐和意大利音乐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呢？ 北欧，你看冰岛就那么一个国家，38万左右的人，但是每一个冰岛人都会认为我们是全世界音乐家最多的人的国家。对，谁都感觉可以成为音乐人。那个他们做专辑说，哎，我们想做一张专辑怎么办呢？给政府写封信说我们想做个专辑，特别有概念，特别艺术，那就是没钱。然后政府说那行吧，做吧，你写个申请书给你批点钱。就这样，特别特别直接，特别简单。因为在那样一个地方，他们不会想过多复杂的事儿，怎么去想怎么讨好别人啊，不同领域的人。反而这样的音乐从那么一个国家传到欧洲，传到英国，英国再往下，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乃至全世界。因为这样的音乐从最开始听的时候，它是抛弃了非常非常多那种繁琐的创作思维。 嗯， 它不需要好像说我用特别多华丽的词藻去形容我这个音乐有多么美或者多么悲伤。它真的是因为这个简约派从钢琴开始创作的时候，钢琴本身是有共鸣的，就它那个琴弦当你去弹的时候，你踏板只要一直踩着它，那个声音它可以一直流下去。所以当你去以几个和弦弹的时候，就好像中国的留白一样，它可以让你产生非常多的想象。法国有一个作家斯汤达尔，他说当我们听音乐，他认为他觉得听音乐最好最完美的音乐就是我可以在你的音乐中去想象我自己的人生跟回忆，而不是让我完全去听你讲故事。这就是颠覆了整个的音乐，就是新古典啊，这种冰岛音乐啊，极简音乐，对那些古典音乐的冲击，对整个流行音乐，对电子音乐，所有冲击，因为现在的人太需要安静下来。 嗯，是这样哈。确实听他的音乐有一种这种北欧的这个比较冷淡的风格哈。 对 对，其实现在这个极简主义还挺受我们欢迎的哈，身边好多人，比如说一说家居，对吧，那某品牌家居也是北欧品牌。 对对对对， 是吧。那现在也是北欧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很极简的一个风格，很干净的清澈的一个风格，也是很受到我们的这个喜爱哈。 北欧的这种设计还有家居，像你刚刚说这东西非常的流行。 对， 但是我觉得冰岛这种极简音乐真的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去拓宽它，让更多的中国人去，让中国听众去接受它。 嗯，你们在生活中会有这样很多的这个去追求这个极简风格的事物或者音乐之类的这样的兴趣吗？或者身边的朋友有这样的极简主义的爱好者吗？ 其实是有的 啊， 因为我长期在从事音乐这一块嘛，就是那我们有很多的引进一些北欧的音乐家，尤其来自瑞典跟冰岛，他 他们就是完全就是这种极简主义。 嗯， 然后也跟他们生活的环境有关系。刚才夏老师也说到，他们的生活环境就是非常纯粹的。 嗯， 他们的可能就是见动物、见森林比见人还要多。 对啊， 对，所以他们的话会音乐里面会大量描写他们所看到的这些东西，所以都是非常简单、纯粹、干净那种感觉。 嗯， 然后呢，他们出来的声音也是那种透，是透亮的， 嗯， 清透的这种感觉。所以也能够体现在包括他们的设计啊上面，然后恰恰是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浮躁的这个年代的话，大家想要追求的。 嗯，其实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喧嚣的一个生活环境当中。嗯， 我觉得吧，就是听他的音乐就跟酒醉三巡是一样的。 嗯， 就是我觉得以后喝多的时候可以多听听这样的音乐，可以真的可以放松自己。 嗯， 特别放飞。我觉得就你闭上眼睛觉得世界就是你的了，当你听这样的音乐。 是啊，鲁多伊克的话，他我觉得他虽然是意大利人，但是呢他的音乐里面又就是那种浪漫主义这种并不是说非常的厚重，他还是就是非常偏北欧，也是跟他的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我是觉得他以前的作品就大量是描写海浪啊、星空啊、森林啊这样子。然后他本人也是非常非常平和的一个人，说话声音细细的， 嗯， 非常 这样自然和自然的观察和对这个生活环境的这个感受， 对， 造就了他这样的风格。那这种极简风格其实在这次即将到来的音乐会上还会有很多体现哈。那音乐会上一共有几首曲目呢？这个肯定是大家关心的。 正式的曲目的话呢是有18首。 嗯嗯，可能还会有返场吧。 对啊，这个是一个彩蛋。嗯， 对，应该会有，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哈。在乐曲的选择上是怎样去商讨或者决定的呢？是有什么目标选择性吗？ 啊，其实他这个巡演的制作呢，早在3年前，他出《Elements》这张专辑的时候，他就已经就是心里面已经有了这个巡演的这个想法。 嗯， 啊，所以的话呢，而且他也是这个《Elements》里面的话是大量是描写各种各样的自然的元素，所以他在这个巡演制作里面的话呢，他会加入把这些元素都加到他的整个创作里面去，包括他的曲子。就是都是 Elements 里面的专辑，然后可能会加上以往的像那个触不可及这样的一些经典的名曲，会在里面。然后呢，会再配上我刚才说过是氛围感很重的那些东西，嗯，会营造这包括可能在会有投影啊，会有视频啊，会有画面，就把各种的一些自然元素都能够投射到这大家的那个能够看到的整个舞台的范围内。 嗯， 然后大家就是除了想象以外，还能够在视觉上也有个比较大的一个冲击。 嗯，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我觉得跟很多古典音乐会上不同的哈。新古典音乐在音乐上有很多的创新， 对， 而在这个观感上也会有很多的创新。 对， 啊，这也是很大的亮点了哈。我们的编辑也是非常的用心啊，提前去查了查这个音乐会的巡演曲目，然后呢给我们准备了一首这个。刚才我们听了很多这个非常轻快的，或者说这个节奏很轻的这样的曲子哈，他准备了一首这个风格略有不同的，从名字上来看就很厉害啊，叫能量，据说这也是这一次音乐会上要演奏的曲目哈。 嗯， 我们一起来先听一下。 个音乐啊，真的是渐入佳境哈。能想象到后面这个能量应该是越来越足的。那我们也是等着大家到这个，大家可以到现场去领略一下。这个音乐看起来还挺长的哈。我这儿看呢是编辑找到这个版本是5分29秒的版本。相信后面还会有很多的惊喜等着大家。这一次音乐会啊，就是有很多朋友也是发来了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看古典音乐会是不是有很多的规矩啊，如果我们先不说这一次啊，古典音乐会在往常的这些比较严肃的这个曲目和场合上有没有一些必须遵守的规矩呢？ 其实规矩还是会有的。 嗯， 比如说呢，就是呼吁观众朋友们看古典音乐会千万不要迟到，因为你只要迟到了，你是不能马上进场的，你必须要等他的第一个段落结束了，你才能进场。那如果你幸运，可能就是演奏家演的是一个小的段落，可能你几分钟就能进去了。但是如果他演了个大曲子的话，你就要等个十几二十分钟。 对， 所以就是一定就不要迟到。 对，那损失惨重啊。 对呀、啊。 还有什么二位的印象当中，或者说在这个行业当中啊，比较有成文的或者不成文的规定呢？ 首先一个就是，当然是要保持安静啊，在里面是不能有是随意走动啊，各种的一些发出哪怕一丁点的一个声音，特别是在音乐厅这种地方，小小声音一下子会放大，很明显。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段落中间的那个鼓掌的时间得要把握一下。有些时间他其实那曲子还没完的那时候就不能随意鼓掌，又可以打断了那个演奏家的那个节奏跟情绪。 感觉是听古典音乐就得端着。 是 但鲁德维克这个不会，大家随意鼓掌。 从头听到 尾。是吗？也就是说这次我们的这个新古典音乐这个音乐会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灵活性的哈。 对对，比较灵活的。而且鲁德维克本人他也愿意就是观众看到观众热情的一面。 新古典的魅力，这就是。 确实。那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我去看几个小时的音乐会啊，音乐会因为时间都是比较长的啊，有时候比一个电影还长，电影有时候会带着饮料和爆米花进去，那音乐会是不是肯定是不可以呢？ 基本上是不可以。因为在剧场里面本来就是不允许就是带水啊或者是食品进去的。 确实这个也是要跟大家好强调一下。 我在国外啊，他们连穿凉鞋都不让进。 脚趾都别露出来。 对，据说还有一些名家的这个或者说在很有名的场地的演唱会或者这个音乐会是必须穿正装才能进去的。 对对对。但在中国对在欧洲肯定是非常大家都会有这个着装的礼仪。 是。 但可能在中国这边大家还没习惯。 对，毕竟这个音乐会也是怎么说，对大家来说啊，除了这个中国的一些古典音乐会来说，肯定欧洲的这些古典音乐还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产物哈。至少是从这个各项礼仪上大家可能还是没有像欧洲那样那么严格啊，但是还是有一些基本的礼仪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对吧？比如说不要大声喧哗，也不能是这个吃吃喝喝啊，对吧？也不能随意走动啊，其实这是对音乐的尊重啊，也是对其他这个热爱音乐的人的一个尊重，对吧？有一个网友问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肯定很多网友都想问，我的孩子只有6岁，能带去看这个音乐会吗？您觉得呢？ 只有6岁的话，在国内的话，其实没有年龄的限制，但是有身高的限制。对，身高应该就是如果他能够多少，就超过 1.2米， 不用1.2米，1.2米就挺高的了，可能到超过1米左右就没问题。 那这一次鲁多维克的音乐会有这样的限制吗？ 这一次没有，但是呢，会有个规定，就是那个要手抱的就是孩子是不能进场的。 明白了，确实，这个很多的这个场次啊，就是很多目前的音乐会比较流行的，应该是1.2米。左右的这个身高是不能进去的哈。那也看看这位网友的这个6岁的孩子，或者说现在有想带孩子去听的啊，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啊，对吧？因为如果说一旦孩子也是无法接受，就是说无法领悟到这个音乐的美，也无法接受那么长的时间在一个地方安分的这个坐着，因为毕竟小孩子嘛，还是好动哈，那还是一定要注意一下了。那最后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音乐会的演出时间和地点吧。 好的，这场音乐会的话呢，在北京是在那个北展剧场，然后时间呢是，